此生何幸结佛缘。供稿人童兆杰。我叫童兆杰，现年42岁，家就住在寺院旁边的丁庄街上，是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听到来佛寺要重新修订来佛三圣咏思集的消息，我也想写上几句，把发生在海贤老和尚身边的一些事给大家讲一讲。对于该怎么命题这件事情，我寻思很久，最后觉得师父本来是佛，就叫我与佛缘吧。我们这里地处社旗县最东南的偏僻角落，由于我职业的缘故，需要经常接送病人，所以就购买了一辆面包车。因为平时常去来佛寺帮印智法师办事，时间长了，对海贤老和尚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最初认识海贤老和尚，那是20年前的事了。1992年春，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到我舅舅拿着一个黑色的念佛机在听阿弥陀佛圣号，我感觉很好奇，就问他在哪里买的。他说不是买的，是在来佛寺海贤师父那里请的。我问能给我要一个不，他说那咱俩一块儿去看看有没有了。我就骑着车子跟着舅舅去了来佛寺。记得当时老和尚是住在后院大殿西侧一间低矮的瓦房里面。说明来意之后，老和尚想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好像是还有一台吧，我找找看。说完就在屋里翻箱倒柜找开了。其实我心里想，找不找得到都无所谓，我不过只是因为好奇而想拥有一台念佛机罢了。老和尚费了好大功夫才终于找到了，然后又帮我装上电池，试试会唱了才交给我，并嘱咐我要多听多念，还讲了些当时听不太懂的佛理。当时我的心思完全关注在那台小念佛机上，对于老和尚所说那些念佛的好处，根本就一边听一边扔在脑后了。离开的时候，舅舅让我给老和尚施个礼，我当时还不懂寺院的礼节，所以就只说了声谢谢。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海贤老和尚。时光如梭，转眼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真是惭愧，在得到念佛机后的最初几天，我还天天好奇地打开跟着念，可是没几天就忘记了。有时偶尔想起，我还给自己找借口开脱，说是自己的佛缘不成熟。第一次接触海贤老和尚，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高高的个子，慈祥的面庞，话虽不多，但让人感觉很亲切。其实我真正频繁接触到海贤老和尚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这里面还有许多的因缘。那是2008年冬月的一天，来佛寺的印智师父来找我看病，通过交谈感觉话很投机，所以乐于和他交流。 他也看我这人挺实在，并且在电脑摄影方面有特长，故此也乐于和我交往。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有空的时候就会来我这里串门，顺便讲些寺院里面的事和佛法给我听。因为老和尚有意愿让他主持来佛寺，村子里的老百姓不理解，有人多次给他无故找麻烦，更有甚者就找到寺院侮辱他。一天早上，我亲眼看到一个村民指着他骂，印智师父双手合十，口中只是大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并频频向骂他的人施礼鞠躬。来人还是不依不饶追着骂，最后印智师父当场给他跪下说，请你骂吧，如果你骂我打我能解除你心中的怨恨，你就尽情地打骂，我绝对不还口也不还手。当时我就很生气，心想怎么能这样侮辱师父呢。等那人走后，我就问印智师父，为什么不和他讲理。师父说，这是因果，是对我的考验。印智师父给我的印象是仁慈可敬、度大量宽的一个人，交往时间久了，我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出家人，而是把他作为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平时他遇到什么难题也爱找我帮忙，并且经常提醒我一定要真心念佛。正是他这种对众生不离不弃的精神打动了我，才让我静下心来重新认识佛法。2010年4月9日，我在印智法师的指引下开始走入佛门。师父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庄严的皈依仪式，赐我法名妙劫。我的佛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真正开始了。以后寺院里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印智师父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摄影照相的工作自然是非我莫属了。寺院的音频和视频素材，包括图片制作，大部分都是由我来整理的。由于平时要上班，所以还是有很多精彩场面没有记录下来。海贤老和尚有时会到其他几个道场和念佛堂小住，开车接送的任务也就交给我了。更近距离的接触，让我对他老的了解多了起来。记得2011年11月，老和尚生病了，印智师父对我说，由于师父年纪大了，为了慎重，咱们还是把他送到条件好的县医院治疗。于是印智师父和我直接把贤公送到社旗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印智法师一直守在恩师身边伺候。老和尚水泄，大便拉在衣服上，印智师父就像伺候自己父母那样给老和尚擦洗，一口一口给老和尚喂饭，不住地问寒问暖。我明白印智师父不是在作秀，他是真心实意在报答师恩的。而躺在病床上，老和尚口中还是不断地称念阿弥陀佛。我想他老的这次生病，也许是对印智师父的考验。 难道这不是表法吗？在医院的几天几夜里，印智法师基本上没有怎么合眼。后来，老和尚病情有所好转，就对印智师父说：“我没事了，你也休息休息吧。”印智法师说：“师父啊，您的身体重要，我可不敢大意，只要您身体好了，就是我的福报啊。我盼着您早点康复，咱回寺院呢。”我清晰地记得印智法师说这话时，眼中闪动着泪花，确实让我感动不已。直到把老和尚伺候到康复出院，印智师父才松了一口气。海贤老和尚的户口一直在桐柏，但是他总想把自己的户口迁到来佛寺，说自己在来佛寺住了几十年，就算是落叶归根，我也要把户口迁过来。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我和曹淑珍居士一起去给贤公办户口迁移手续。由于少了一份丁庄派出所的证明，当天没有签成。又过了几天后，我拿着证明材料亲自又去，才把老和尚的户口迁到了来佛寺。我特地留意老和尚的生日，是1900年8月19日。当时已是111岁了。老和尚知道户口迁好了之后，欢喜地说：“我住在来佛寺几十年了，户口还在外地，我早就想把户口迁回来，如今总算满愿了。”老人家边说边开心地笑了。老和尚热爱劳动，整天不见他闲着，不是干这就是干那。唯一见他闲着的时候，那一定是坐在那儿在小声念阿弥陀佛。由于来佛寺地处偏僻不富裕的地方，寺院没人供养，粮食都是自己种，田地里几乎天天可以看到老和尚的身影。他走到哪里，劳动工具就带到哪里。一次，我在寺院看到老和尚正在劈柴，就劝他说：“您老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干这些活了，累坏了怎么办？”他笑着对我说：“做人活多呀，自己能干的就自己干，不要指望别人。”我又问他：“您老这么整天不停地干，不累吗？”老和尚不紧不慢地说：“干活累的时候，在心里念阿弥陀佛，就不累了。”说完又慈祥地笑了。我感觉到他笑得很开心，很实在。老和尚往生后，我们几个居士分别到他曾经住过的寺院和念佛堂一一走访，结果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一大堆的工具，像斧头、锤子、锯子、钳子和锄头等等，放在一起，简直就是工具大集合呀。老和尚的勤劳真让我们这些晚辈深深的感动和惭愧。2011年7月的一天中午，天气特别热，我到寺院的塔林去，看到老和尚正在热浪滚滚的玉米地里专心的除草。当时正是中伏天，人坐在树荫下还觉得燥热难耐， 难道老和尚在地里面不嫌热吗？印智师父提了一桶凉水过来，拉着师父说：师父啊，您先洗洗歇歇吧，天太热，别干了。硬把老和尚拉到塔林的门楼下面，拿一块包装箱的纸板铺在地上，让他老躺下休息。印智师父一边用毛巾给老和尚擦脸上的汗，一边反复叮嘱：师父啊，天热您别干了，等凉快了咱再干。您再这样干，弟子们都没法混了。老和尚没应声，口中只念了声阿弥陀佛。我看到这情景，就在旁边小声说了句：阿弥陀佛接走了。惹得他俩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对老和尚说：可把您老逗笑了，天太热，下午别再干了。您一百多岁了还这么干，叫我们年轻人情何以堪呢？老和尚知道自己岁数大了，有一件最挂心的事，就是以后由谁来主持道场。通过他老的观察和考验，最终在村里几位大护法的见证下，郑重地把来佛寺托付给了他的弟子印智法师。老和尚说：我年纪大了，到了该放下的时候了，把来佛寺交给你我放心，以后你要好好干。印智法师跪在老和尚面前说：师父，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我会铭记您老人家的教诲，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敦伦尽分，随缘度众，把来佛寺的优良传统给承传下去。老和尚走了，走的是那么安详和洒脱，他老人家数十年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众生表法，他老的勤劳和慈悲令我想起来就感动不已。老和尚为我们做出了念佛成佛的好榜样，我们一定要跟定他老的脚步，踏实做人，老实念佛，拼此一生永做闲汉。阿弥陀佛。墨学妙杰在此为闲公老和尚作诗一首，成为赞曰：闲公慈悲热心肠，以身表法度迷茫，忍辱持戒古罕有，孝亲尊师世无双，弥陀明心九十载，去留自在妙难量，为僧赞僧传佳话，佛门榜样永辉煌。因缘生岸，南无阿弥陀佛。同居士与闲公接触很多，许多老和尚的珍贵照片和视频资料都是出自他手，并且在有人扰乱道场的时候，总是有他挺身而出，扶邪显正。同居士与墨学非常投缘，兄弟相称。此次他主动写下稿件，并叮嘱墨学可以放开修改。墨学认真拜读数遍，倍感文中所载几事确实动人，值得一赞。唯觉篇墨诗记失于通俗，于是保留原诗三句，墨学增入五句，在此随喜同兄功德，与之共赞如来。 古德云：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六祖大师菩提无数，尚且叶落归根。孔子在尘，连呼归与归与，又何足怪哉？明初高僧范齐禅师有送僧省亲诗曰：空花要密生实地，杨艳虚寻起处波。不是出家恩爱重，梦魂偏在故乡多。